改革开放大新纪事。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放好王明。好。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早晨的8点01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今天呢是星期二哈，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空气质量是40到60，是凉。 那限行尾号呢？ 限行尾号是1和6，这回对了吧？ 对了啊，昨儿是3和8，我记得很清楚啊，因为昨天是我汽车的限行尾号，结果我还开车进来了，让大家高兴一下啊。这个今天的天气还是非常好的，天气很凉爽，慢慢的天气也会变凉，希望大家多添衣服啊，注意身体健康。在路上开车的话，您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当然，如果大家通过网络来收看我们的直播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新浪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说在微信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我们今天呢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看病挂号背后你不知道的那些事儿。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去医院的一些经历哈。那么在这个看病挂号的背后，你有哪些不知道的事儿呢？就锁定我们的 FM982，一起来听一下吧。 曼宁平时看病的时候，一般都是去大医院还是小医院？ 我一般情况下，就我 就一般都是硬挺着不看。 你看我这感冒已经10天了，都没有去看。一般是不去医院。 说实话，其实曼宁这感冒了很长时间了啊，我们也都很心疼。所以说，我们今天呢，请了两位这个跟医院有关的 嘉宾。就我不去医院，然后医院的工作人员来。 对啊，把医院的工作人员请到直播间来，给你这个叫做 诊断 一下啊。好吧，我们介绍一下两位嘉宾吧。啊，第一位是我们的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财务与资产管理处的处长申毅。第二位是大兴区人民医院的团委副书记朱冬梅。我们请两位老师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 您是？ 我是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财务资产处申毅。 另外一位是我们大兴区的人民医院的团委副书记朱冬梅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来自大兴区人民医院的朱冬梅。 欢迎二位啊 ！这个近日啊，全市近2000万医保参保人员全都实现了持卡就医，直接结算啊。北京实施医改15个月以来，医事服务费减负了6.76亿元。 是比较大的一个数字了。 是的啊，很多我们的青年朋友在昨天我们发出预告以后都很好奇，比如说医药分开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事儿？ 对呀、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是的啊，我挂号的时候究竟，是怎么样可以越来越方便？ 方便， 对 啊，以及未来这个我们这个看病的时候还有哪些在医改的措施当中更加惠民的服务啊、 嗯、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可以和大家一起来探讨 一聊。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这个环节是我们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哎、我为改革献一册特别节目的一个系列报道，那么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大兴区人民医院的团委副书记朱冬梅来介绍一下他的这一册是什么。 嗯， 我们来放一个小片花，回来以后听朱冬梅说。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接下来我们又请朱冬梅书记来介绍一下他的这一册。我们看到 PPT 上已经写到了是北京市大兴区人民医院增设创新型诊间预约挂号新方式。 嗯， 朱老师您来说啊。 大家早上好，下面由我向大家介绍大兴区人民医院增设创新型诊间预约挂号新方式这个项目。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项目的选题背景。大兴区作为首都的南大门，辖区面积103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76.1万人。大兴区人民医院始建于1954年，现为京南地区及医教研防为一体的三级综合医院，医保 A 类医院，首都医科大学大兴教学基地，北京内外全科医师培训基地，大兴区区域医疗中心，承担全区及周边应急保障、口腔公共卫生等政府职能。目前我院日均门急诊量近6000人次，高峰时期将近7000人次，挂号的难度及排队的长度可想而知。长久以来，医院门诊存在着以下三个问题亟待改革：一是采用现场挂号方式，预约率低，等候时间长；二是挂号随机性大，造成某些时段医院负荷过高，资源调配难以有效匹配；三是患者诊断周期长，连续性诊疗无法保证。随着新机场建设和京津冀一体化的逐步推进，医疗资源相对不足的现象将更为突出。医改后如何高质量、低成本、高普及的管理患者就医，是医疗机构的重要职责，是解决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核心问题。为此，我们医院推出了创新型的诊间预约挂号方式。这种方式是基于为大兴区内居民提供高质量、低成本、高普及的优质诊疗服务，是提出的一项创新型诊间方式，即患者在首诊过程中参与诊疗，配合首诊医师制定下一步诊疗计划，全院资源均可被协调参与到该患者诊疗计划中。由此，患者不仅节省了时间和费用，更能及早获得正确的诊疗方案，实现了靶向性诊疗，医院也实现了对患者的全面健康管理和续贯性服务。给大家展示一下诊间预约挂号的操作流程。首先是进入到预约管理界面，选择您要预约的科室，再选择下次就诊时所看的医师类别，这里可以选择普通医师、副主任医师或者主任医师，这也是我们现在所倡导的层级诊疗。和医师预约不光代表医师个人的水平，而是可以提供医院整体的诊疗水平展现给患者。再接下来就是选择， 所以说就是这个，就是你像我们以往的那个预约的话，基本上就是可能只有一个专家的姓名，对吧？ 嗯， 然后只有一个专家的科室。 嗯， 所以我们这个诊间预约可能就是比如说有这个姓名，也有科室，然后还有这个这个医生的这个代表作，我们指的是吧，就基本上他的某个强项都可以在上面写清楚。 对，我们是有不同层级的诊疗。 啊，您接着说啊。 好，那再接下来呢，就是选择您的复诊时间。在诊间预约的同时，我们已经做到了分时段预约。当患者确定了复诊日期后，以一个小时为单位，还可以精确到某一时间段前来就诊。患者由被动适应型就诊转变为主动计划型就诊，赋予其更多的选择权和自主权，保证就诊高效有序。 嗯， 诊间预约成功后会打印出一张预约挂号申请单，上面明确标明患者预约的科室、预约日期、 预约时段和就诊序号，方便患者准确复诊。 嗯，哎，这个地方我能问一下这个冬梅老师一个问题吗？就是往往咱们在挂号的时候也有一种可能性，就比如说诊间预约吧，我预约的时候可能预约满了，有这种可能性吗？ 嗯， 在显示的时候， 嗯，有可能会，因为现在我们那个日间的那个门急诊量都特别高，所以有可能会存在这种情况 啊，有可能会存在这个情况。所以就是我们在选择时间的时候可能也要双向选择，比如说医生的这个诊室可能满了， 哎， 然后我这边呢这个也要协调一个时间，这样配合一个这个诊间预约，是吧？ 对 啊， 我后边还会介绍到，就是说我们这个有一个序贯性的管理，我后边会介绍，就是说我们可能是您我给您看了病以后，下次您要复诊的时候我会结合我出诊的日期，然后再结合您方便的时间，然后咱们确定一个有效的时间，您再过来就诊就可以了。 没问题啊， 那我下面接着介绍， 接着说啊，一个是靶向性，一个全面性，还有一个序贯性。 医院利用信息化手段建立了诊间预约平台，将分时段预约、诊间预约、层级诊疗、知名专家团队等模式有机结合并加以优化。从开始实施至今，诊间预约效果逐步体现。创新型诊间预约的研究方法是在医疗资源共享的前提下，通过靶向性患者就医引导、全面性患者健康管理和序贯性患者疾病诊治这三点来完成的。什么是靶向性？靶向性患者就医引导是解决医疗资源相对不足的关键。既往的门诊就医模式往往是双盲的，双盲是造成病情轻的患者常出现在专家面前，病情重的患者又往往出现在普通门诊医师面前，这种模式导致医疗风险的增加，同时浪费医疗资源和患者就医成本。首诊医师通过对患者的病情判断，通过诊间预约系统，在全院医疗资源中为患者选择适合的医生来进行诊治，使患者得到高质量的治疗。那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般就是我们先到了医院，由首诊医师来看一看，然后再去分诊啊，然后就是再去预约，是这意思吗？ 对，它其实有一个分诊的作用，只不过它是更专业的。 啊，更专业啊。 对。 但是它还是得去一趟医院，是这意思吗？ 是。 明白了，明白了啊。您接着说啊。 啊，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双盲。 嗯。 既往的门诊就医模式往往就是双盲的，一方面患者不清楚该找哪个级别的医师看病，造成医改前都往大医院跑，小病轻病呢都争着挂专家号，而医改后呢设立了医师服务费，挂专家号的患者逐渐减少，疑难危重患者挂普通号的现象增多。另一方面，各级别医师不知道患者病情简单还是复杂，只能坐等患者挂号后前来就诊。那什么是全面性患者健康管理？既往的就诊模式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患者一次就诊只是解决表象疾病，而对其他潜在的疾病医师并没有规范性建议，而诊间预约功能可以全面性的对患者的健康进行管理。门诊医师通过询问患者既往史、现病史及查体等医疗手段，对患者的身体状况进行全面了解，从而在诊疗结束后根据患者身体情况，通过诊间预约系统为患者预约本科室进行后续治疗，或者其他科室进行专科治疗。序贯性患者疾病诊治，大部分门诊患者存在出诊且需要复诊的情况，往往医师只是口头对患者进行复诊告知，但并不能保证患者能够准确理解并进行后续治疗，同时会出现并非首诊医师为患者进行复诊治疗，那复诊医师就要对患者病情进行重新的了解，这不仅浪费了医患双方的时间，还使患者的治疗呢缺乏连续性。而诊间预约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像您刚才说的，门诊医师通过对患者疾病的诊治，可以根据病情及医患双方的时间进行复诊预约，从而使患者能够获得连续治疗，使病情得到有效控制。那么基于以上三点研究方法，创新型诊间预约挂号方式呢优势呢就得以体现。一个是医疗资源共享、靶向性、全面性、序贯性的诊疗特点，从而提高医疗资源管理水平，最终达到患者疾病得到及时有效的诊治，节约政府医疗投入，节省患者个人费用和时间的目的。 那我们这个项目成果呢是这样的，2017年4月8日零时，北京市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全面实施，医改后为更好地给患者提供服务，经过前期的调研和准备工作，2017年7月创新型诊间预约在我院内试运行，10月份正式在我院全面启动，经过一年的试行，我院今年7月份的预约率已经达到了 37.01%。 那么下一步，我们大安区人民医院将重点开展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大医务人员的培训，引导医务人员参与诊间预约的主动性，不断提高患者诊间预约的比例；二是积极开展急诊科、社区科和体检中心的诊间预约，让更多的患者受益；三是进一步优化流程和信息系统，提高服务的精准性，及时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四是强化工作宣传，提高患者的接受度，引导患者合理就医，通过联动紧密型医联体，不断拓宽创新型诊间预约项目优势资源辐射范围，助力实现大兴区百姓健康梦，同时也为分级诊疗医改政策贡献一份力量。以上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整体介绍，谢谢大家。 好，谢谢这个大兴区人民医院团委副书记朱冬梅给我们带来的这一册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其实刚才朱书记说到了一个我特别深有体会啊，就是我们家有一个亲戚，他就是无论大小病一定要去挂专家号。我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经典的一个案例，就是他本来不是在北京的，他是在我们家是在内蒙古。然后他有一次突然觉得啊，嗓子特别的肿痛，觉得不行，我生病了，我要去看病。然后呢，他就第二天就坐着火车，然后来到了北京。在北京他还在那个医院门口找那个黄牛，然后买了一个专家号，应该是500块钱，买了一个专家，然后去看这个专家，应该是看完了以后专家说，哎，没事，回去多喝点水，你就是上火了。就是大病小病一定要看专家号，这个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医疗资源也是一种浪费。 是的啊，我还特别清楚的记得，就是除了这种情况以外，你像比如说我们在北京的啊，都有一些外地的朋友会经常 让你带他去看病，让你带给他去挂号， 会经常给你打电话， 对， 说啊，你大兴区人民医院认识人吗？我能挂个号吗？ 我能那个插个队吗？ 啊，我一问什么毛病啊？感冒了，是吧？有这种情况啊。刚才讲到了这个朱书记讲的这几个啊，我们的像叫做连贯性。序贯性全面性靶向性特别的好，尤其是这里边有一个序贯性，我深有体会。你比如说我去这个找一个大夫看过病以后，他是一个专家，他给我其实挂这个号本身就很困难，然后让他给我看完以后，告诉我隔几个月来复查，但是隔几个月以后我又去挂这个号，又会很困难，对，又挂不上，然后呢专家的时间又和我的时间又碰不上， 对， 我呢也不知道专家什么时候能出诊，最后的时候呢我只能去找另外一个专家，然后再重新来看我这个病，然后最后看完以后又重新给我复诊一下，又重新给我开药，所以说这个诊间预约我觉得是一个不仅仅是单纯的挂号了啊，还是一个连贯性的，贯穿你整个看病的一个心路历程的治疗过程的一个预约啊。我们来听听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财务与资产管理处的处长申毅来怎么评价这一册。申处长您说。 刚才听这个朱书记的介绍，我觉得确实考虑很全面啊。从整个我们这个对医疗服务的这个原则来说呢，有两点，第一个是方便啊，第二个是有序。刚才这个朱书记介绍了，等于是咱们大兴区人民医院从靶向性、序贯性和全面性来整个考虑挂号这个整个流程。我觉得是很全面的。里边两点我印象比较深刻啊，第一点就是这个诊间的预约挂号。刚才我提到了两个原则，这个诊间预约挂号，我觉得主要解决就是有这个方便性的问题。那患者这个我也不知道在医院什么时间有什么样的专家号， 我们通过网上这种查询和挂号呢，直接能够获得专家的资源，同时呢可以直接挂号。我觉得这块来说呢，等于是解决了一个方面的问题。 嗯。 第二个感触比较深的就是这个分时段预约就诊。这个分时段问题其实我们一直以来强调啊，其实咱们发现各个医院普遍来说上午就诊人群比较多，其实下午可能大家都忙自己的事儿去了。 嗯。 所以来说通过这个分时段的预约就诊呢，把这个患者原来看病的时间呢能够合理的进行分配，让这个就医资源呢更加有序。总体来说呢，我觉得刚才这个东梅也介绍到了，从医院角来说呢，我们把这个资源能更有效分配啊，其实我们医院的大夫一天工作时间都是可以看病的啊，如果大家都集中的话，其实反而会无论是在大夫的提供的服务质量上还是患者感受上都会有一些影响。 嗯， 从患者角来说呢，刚才节省时间这是肯定的。 嗯 啊，原来我可能在这排队等候的时间就占了我很大一部分时间。 嗯 啊，通过这个诊间预约和这个网上预约呢，我们可以把这时间节省在家里啊，我们在一个干自己的事儿，到规定时间就诊就可以了。 嗯， 同时呢更值得大家这个关注的就是，其实这样的这种方式啊，我们认为对疾病诊治的有效性是有帮助的。 嗯， 这个确实刚才东梅也说了，就说我们作为患者来说，更多是感受哪儿疼哪儿晕啊， 对， 哪儿不舒服。 嗯， 但其实来说呢，通过这个在医院首诊之后的再次这个诊间预约账号呢，其实更有针对性啊。就像刚才咱们主持人说的，您感觉是嗓子疼，它其实喝水有可能是比较理想的一种方法，但也有可能会有更严重的疾病。 嗯， 所以通过这种这个诊间的预约呢，可以把疾病的有效诊治做得更好。当然我也想这个刚才主持人也问到了，就说这个如果预约满了怎么办。 嗯， 也跟冬梅这个书记这块提两个小建议。 嗯， 刚才你提到了第一个，可以咱们通过这种时间的分流是吧。 嗯， 刚才提到了上午满了您下午来是吧。 嗯， 这块也可以。第二来说呢，在这个同级次的医生之间可以有些推荐是吧。比如说我们这个耳鼻喉科的这个主任满了，但比如说您是不是可以先从内科的进行首诊。 嗯 啊，看完之后呢，如果说确实是咽喉或者耳鼻喉科的毛病呢，我们再通过诊间预约转诊到耳鼻喉科。这样患者也不会这个只盯在一个号。 是的， 资源还是永远有限的。 是的是的。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可不可以分一个等级，比如说你自己心里要有一个等级，觉得你这个病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当然我觉得所有的病人 先自我诊断一下， 所有的病人可能都得选最严重程度啊。 肯定要去选那个账号，因为他觉得既然是专家，那是不是看的会更细心一点，会不会他的这个临床经验更多。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在里面。 嗯，这个问题我觉得回头我们和申处长要深入的探讨一下， 对，究竟是不是这样呢。啊， 对，我们今天这个不仅是这个看病挂号的问题，还有看病挂专家号的问题。 对，看病你挂谁的号的问题啊。 对，还有就是挂上号以后怎么看病的问题，今天我们都和申处长探讨一下。看申处长低着头在默默的写东西， 做做准备。 接下来你问的问题。 对啊，做做准备啊。我们一会儿的时候呢，进一个小片花，然后邀请我们的青年观察员心仪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代表青年啊，向两位嘉宾来提出自己对看病挂号的一些问题啊。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多大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转的表面，清泉流动的傍晚，湖水隐隐在窗前，我是一只白色的百灵鸟，翅膀上有风铃在摇晃，山谷里的树影静悄悄，白色的雷鸥就要来到，啦啦啦。 哎呀，我看到心仪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刚才跟心仪这个在放歌曲的时候聊天的时候说到了，心仪的母亲就是这个一名医护人员啊。让心仪来介绍一下你母亲主要是看什么科的，我们以后也方便这个瞧病啊。 其实我妈妈的话，她以前是一名护士，然后现在的话呢是在门诊部，然后当门诊部的一个副主任这样子。她平常的话接触的病人其实特别的多，而且接触到的都是一些要来挂号要来咨询的一些病人。那么她平常的话呢，工作呢每天最多的就是接受他们这些病人的询问嘛，询问医生，他们就会问他说，哎，我应该挂什么科， 对， 或者说，哎，这个医生可不可以给我加一个号呀，然后我已经预约了，我应该怎么样再进行下一步的手续呢，等等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就是这样。 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让我们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一年级的卞心怡同学啊，来说一说你对挂号看病的问题，以及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想问两位嘉宾。 其实我现在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之前在医院嘛也当过一个志愿者，就是门诊部的一个志愿者，碰到的特别多的病人就是说我已经跟医生就是约好了，之前就约了说我今天来看病，但是呢我们今天的号已经挂完了，然后我想知道那可不可以进行一个加号，或者说如果我需要加号的话应该进行一个什么样的手续。 这个问题先让这个冬梅来回答吧。 朱书记应该比较了解 啊。朱书记这个想了想啊。 那个是这样的，就是一般如果遇到患者那个说是需要是复诊的话，如果他要是没有经过这个诊间预约挂号的话呢，我们一般呢是也是看病人的病情，因为是我们每天这个门诊和急诊的那个大夫的这个接待能力可能也是有限的，所以说如果要是说额外给他加了一两个号的话呢，对于其他患者的这个就医时间其实也是一种挤压，所以呢我们一般也是会根据这个患者的病情对他给予一个初步的判断，如果呢他是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建议他第二天用正常的来挂号，如果他要是说特别急症的话呢，我们就说要么就给他去分到急诊，要么呢就是说如果他是说就想跟刚刚说的是序贯性诊疗，想让这个医生再给他看病的话呢，我们也会看一看这个医生他这个今天的这个工作量，如果他是说今天他还有能力再接待这名患者的话呢，我们就是说可以给他在适时的范围内呢给他加一个号，如果要是说这个患者是今天这个大夫如果实在是精力有限，他今天遇到的患者呢也都是比较棘手的话呢，那我们就是可能是不太建议给他加这个号。 其实就是遇到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特殊的方式去处理吧。因为说实话看病这个东西它和那个咱们买菜买东西还不一样、 还真不一样 遇到这个紧急情况的时候，如果确实需要加号的时候，对吧，那还是有必要加的。好吧，这样吧，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和片花，回来以后呢继续和我们的大兴区人民医院的团委副书记朱冬梅以及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财务与资产管理处的处长申毅来沟通。 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装修过， 对对，是去年重新装修过，所以说被称为网红厨房。 哦， 对，就餐环境啊是非常棒，吃的也还都很好。 对， 中传呢，但是饮食上大家最有特点就是广元肉饼，广元食堂的早餐会有，你要有机会你可以去尝一下， 很便宜， 特别便宜，北苑食堂的整个菜系都非常便宜。 嗯嗯。我现在点了一盘番茄炒蛋，一个蒸蛋，然后一个鸡蛋饼，还有一个它都是素抓鹅，然后还有一个炒香菇，还有一个甜汤跟一个西瓜，才二十几块。我觉得我要是每天在这里吃 会长胖， 绝对比现在更 胖 胖胖胖。啊，吃饱喝足以后，我想要去操场散一下步，没想到这里人超爆多的哎。 对啊，我跟你说，我们这个操场可是还蛮有名的。 嗯。 之前鹿晗啊，关晓彤啊，啊，还有 校友吗？ 不是校友， 拍片。 对他们就是来拍片，因为我们的操场特别的好看。 嗯。 啊，还有之前火箭101的少女们，他们也来这里拍大片。 哦。如果在这里念书，我会常常来这里跑步，说不定 会偶遇明星。 还在跑步。 对，你看现在是傍晚嘛，就有很多的退休的老员工在这里遛弯，还有很多的小孩在这里踢足球。 嗯，看有没有帅哥。好， 这里是传媒大学， 天天都踢。 我们是天天晚上都来这踢。 我也是，我天天晚上。 就是感受到满满的生机和活力耶，在正大的晚上其实也蛮热闹的，会有海量的情侣在操场看星星啊，谈天说地啊的。好啦，那今天的传媒大学之旅就结束了。总体来说，虽然人家占地面积不大，但五脏俱全，像我们正大传播学院下面只有三个系：广告、新闻、广电。而中传还有细分播音艺术、戏剧影视、动画等等等等。哎呀，因为暑假来没办法看到很多的老师同学，等下次有机会我一定要感受一下大陆这个最好的传媒大学上课的气氛，跟大陆的这边的小伙伴好好的 PK 一下。那先这样啦，有缘再会。 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克，出行旅游九克，娱乐演出九克，体育健身九克，时尚资讯九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38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主持人张悦。 我是主持人曼宁，我需要给大家澄清一下哈，刚才我不是跟大家说今天的限行尾号是1和6吗？然后我们的导播哥哥就出来说我了，说哎你怎么回事啊曼宁，今天明明限的是哎多少来着，4和9、 是吗？ 对、所以我现在要给大家澄清一下，是我今天掐指一算然后算错了。 就是掐指一算、 对、然后这就错了 啊，算成了去年的限行尾号。 对、所以以后不能掐指算，还是应该看清楚啊。 是这主要是这个感冒了啊，原谅你。 希望啊，希望当时没有就准备上班的朋友说哎啊，今天限那个2和7还是1和6来着啊？行，那我把我这个4和9的这个号牌的车开出去。 哎，我忘记看评论区了，我看我们听众朋友都怎么说你的啊。好吧，我们今天的限行尾号是4和9。 哎， 希望大家这个一定要出行的时候注意安全。 嗯， 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嗯， 接下来呢还有网络视频直播，那么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 嗯，我们今天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互动话题呢，就是看病挂号背后你不知道的事儿。 嗯 嗯， 你有哪些不知道的呢？ 是你有哪些不知道的事儿呢？都可以和我们进行留言。我们看到在新浪一直播的活力982房间已经来了38000人， 嗯，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嗯，啊！如果大家在这个听节目的话，也可以和我们进行留言啊， 嗯， 直接发送这个留言到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了。 嗯， 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分别是大兴区人民医院团委副书记朱冬梅， 嗯，欢迎， 以及我们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财务与资产管理处的处长申毅，两位青年公务者， 嗯， 啊，大家一起来探讨的就是看病挂号方面的问题。 没错， 刚才我们的校园青年观察员，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一年级的卞心怡，向我们的两位老师提问了第一个问题，那么接下来有请卞心怡来提问， 继续提问， 继续提问。 嗯， 我再问第二个问题啊，嗯，这也是我身边的一个妹妹的一个亲身的经历，她呢是在去年刚刚步入大学，嗯，之前呢都是她妈妈带着她去医院，就是自己没有过这种看病挂号的经验嘛，结果到了医院之后，她去成都上学，她就哭了，一到医院大厅她就哭了，她根本不知道自己该从哪一步开始，所以我想请两位老师说一说，对这一些刚刚步入社会的人群，给他们科普一下怎么样进行一个挂号。嗯， 多生几次病就知道了。申毅处长来说吧，啊， 行， 申毅来说啊， 我先说一会儿，那个周叔你再补充吧。首先第一个就是刚才您说那个您的妹妹啊，我也觉得感受跟主持人一样，要么就是身体太好， 嗯， 要么就是平时啊，这个家长对他比较宠爱， 特别的关爱， 是吗？所以说也没有挂号。提这么几点建议啊，就是全国可能方式不太一样，但是应该说，大部分方式都是相通的。哎，首先提醒一点，不要找黄牛。 嗯，不要找号贩子。 对，不要找号贩子。 这是申毅提醒的第一点。 对对。这个其实现在挂号方式很多啊，咱们传统来说，拿着自己的身份证去医院窗口，这是最传统的一种方法啊。这种方法呢，就是包括你在就医上有问题呢，可以在医院现场进行咨询，都会有志愿者或者服务人员听给你解释啊。随着现在目前互联网或者这个新型方式的发展呢，现在电话挂号和网络挂号也在兴起。比如北京市来说的，我们电话挂号的号码就是114，我们通过114呢可以预约北京市所有医院的这个号源。除此之外呢，等于是不同的网络平台呢会推出这个网络挂号的一些资源。但是这也提醒一点，希望咱们这个您的妹妹啊多关注关注属地的卫生计生部门的官方网站， 嗯， 啊，一般在官方网站上的网这个号源呢是最准确也是最及时同时也是最正规的， 嗯， 啊， 这个醒一定提醒到， 对 对，因为它毕竟是官方网站， 对， 嗯，它和一些其他的这个私人的或者说是其他的商业网站相比的话，因为它有的时候它故意的说有号，然后让你点进去注册呀，最后这个什么成为会员呢， 然后就给你发送了好多广告 对啊，发送很多广告，嗯， 对，主持人是不是特别对，就是这个如果是一些非正式网站的话，可能真是一个小病，通过他的推荐或引导把你变成一个大病，你可能花了更多冤枉钱， 嗯， 所以关注官方网站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式方法。现在咱们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咱们现在目前这个尤其我们年轻人啊很习惯于用手机啊，其实现在正用电脑上网的很少，现在手机的微信公众号其实大多数省市也开通了微信的挂号， 嗯， 啊，这个到时候你也可以通过这个在属地的卫生计生委官方网站上查询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关注之后呢，按它的流程和说明来进行挂号，也能实现常规的挂号。我想通过这么几种方法，你的妹妹应该会健康的 健康顺利的能挂到这个 号。 号 对 对， 嗯， 啊，朱冬梅，冬梅你怎么来看？ 啊，刚才申处长介绍了一下就一些挂号的一些方式，那我给大家再从后边再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医院对于挂号以后的一些的那个服务，就是我们医院呢现在在那个挂号单上也增加了一些具体的信息，包括就是您所挂的这个科室位于我们医院具体的哪个位置， 嗯， 包括楼层号还有具体的科室的号，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可能在那个就诊的时间你等候的时间比较长，那么的话呢就是包括你可能会需要的卫生间， 嗯， 然后我们也会在这个 挂号单上面有一个具体的体现。同时呢，当那个医生对于您进行了一个诊断以后，他可能会需要给您开一些检查的单子。那么开出这个检查单了以后呢，我们会在这个检查单上面也会有这个辅助科室检查的具体的位置，就是每一步它会都会有一个正确的索引。您只要按照，您只要仔细看这个单子，然后上面就会对于您的下一步就医流程有一个正确的指导。然后同时呢，在这个当大夫给您这个最后出了这个挂号这个什么呀处方了以后，这个具体的这个药房在哪里它也会有指引。那么我们现在这个药房呢也是采取了全部的是自助取药的这个系统，只需要您去拿着这个单子去扫码，然后它就会提示您下一个您是在哪个窗口去拿药，并且前面还有几个等候的人。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医院对于这个导医还有志愿者工作一直也都做得相当的扎实。我们医院现在全院呢有2100多名职工，全部的职工都是我们医院的志愿者，包括我们也有一些那个院外的志愿者参与到这个志愿服务中来。所以只要您在医院有任何的需要帮助的地方，我们一定第一时间就在您的身边。 嗯，特别人性化。 对，特别人性化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觉得冬梅总结一点就是不懂多问。到了医院以后不懂多问啊。好吧，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片花，回来以后呢我们来连线我们周二的特约评论专家，也是我们北京青少年艺术服务中心的特约点评专家张卢璐啊。我们来看看本周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话剧和影视剧。 青年说，继续说。 好的，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的是我们北京青少年艺术服务中心的特约点评专家张卢璐老师，来看看本周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影视和电视和话剧方面的消息。 最近其实话剧还是挺多的，因为刚才是暑期，暑期刚刚过， 对， 也有好多比较好看的一些剧呢都集中在了这一段时间。我这段时间也看了不少，有很多呢也是他们推荐的。比如说我看了一个音乐剧叫音乐之声，然后我还看了一个话剧叫繁花，然后我还看了一个还是一个音乐剧，应该是叫突然忘了 、 看了太多突然忘了名字。这我是比较喜欢这方面的。 对，好的，接下来我们来邀请张卢璐来和我们进行一个这个分享。卢璐你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主持人， 本周有哪些值得推荐的话剧或影视剧方面的消息来和我们进行一个分享？信号不是特别的好，卢璐，能，我现在可能不是特别清楚的可以听到你的声音，我们一会儿尝试再继续连线吧。 可能这个信号受到了一些影响。 对，可能由于信号的关系吧。接下来我们接着还是和我们的大兴区大兴区人民医院的团委副书记朱冬梅以及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财务与资产管理处的处长申毅来聊一聊看病挂号方面的问题。刚才其实申毅处长这个说了一些我觉得痛点，就是黄牛。 对， 就挂号的时候黄牛。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确实挂不着号的时候怎么办？ 确实挂不着，怎么办呢？ 对啊，这个问题比较尖锐啊，我们就先不探讨这个问题。我们主要探讨的就是如何防止，就是这种所谓的这个这种商业网站吧，就非正式的网站，就忽悠你把小病看成大病啊，怎么去预防这个问题啊？我先说一个我切身的体会吧。我这个有一段时间， 我发现你最近体会特别多，就是昨天有那个什么饮酒的那个就体会是吧？今天有这挂号的体会， 经历太丰富。 对啊，广义备稿嘛。我给大家这个说一个我沉痛的经验啊，这个医院呢就经常在某一些这个广告上经常会打出来，这家医院的名字我也就不说了啊，叫这个某大这个肛肠医院啊。某大肛肠医院啊， 这个我呢就听信了这个肛这个 广告， 这个肛肠医院的广告，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病， 嗯， 结果病情加重了啊，加重了非常的严重。最后呢我就没有办法，我就去了一个我们的其实算是市属医院了啊，二龙路医院，算市属医院吧， 西城区的 啊，对啊，西城区的二龙路医院啊，回头呢医生给我看了以后呢说你这个病情啊加重了， 嗯， 你应该早到正规的医院来看病。 对啊， 于是呢啊，于是呢我呢就最后的时候我就看了这个正规的医院、 嗯、 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你由于看病心急心切， 嗯， 你就会听信很多的这个 说很多广告宣传的影响， 对，广告宣传的影响， 而且我觉得这些医院很多情况下会给你过度治疗， 嗯， 就本来没那么夸张， 对， 然后就狂治啊，就为了收钱， 然后把你的小病说成大病，明明没什么症状，然后硬给你治了之后反而有 深意处长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嗯，这事儿两方面看啊、 嗯、 首先第一个就说我们并不是排斥就是合规的商业网站做医疗资源的分流， 是 啊，因为这个从老百姓的需求来说呢，可能官网是一方面， 嗯， 但是通过一些正规的跟这个通过卫生行政部门许可的网站， 嗯， 进行这种商业合作，我们 还是 可以信任的， 对， 当然了，就是说作为这个广大网友或者患者来说，如何判断是否正规其实比较难。 嗯， 我还是回到刚才我的观点，所有的链接啊大家都从官方的网站上进行链接， 嗯，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观点，就是说和正规的商业网站的导医呢并不是一概而论的不可以。 嗯 啊，第二来说呢，为什么这个商业网站和我们常规的正规医院，就是或者公办医院嘛，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的这个出发点和目的性不一样。 嗯， 咱们知道我们所有的公立医院都是政府举办的公益类事业单位。 嗯， 这个公益类三个字儿啊就决定了它的性质， 不以盈利为目的。 对，不以盈利为目的。那因此来说呢，无论是从财政部门还是在政府的其他部门，对它相应都有一些资助。 嗯， 它主要目的呢还是为保障国民的健康。就商业网站或者商业网站推荐的一些商业医院来说呢，它的目的本身的性质就不一定是非盈利性的医疗机构。 嗯， 所以说在它的这个就医的方式方法和对患者负担上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趋势。 嗯， 同样啊，就是这个随着现在目前咱们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 嗯， 大家可能也有不同的需求。比如说现在目前我们比较突出的一些专科医院，像妇产科呀， 嗯， 这牙科呀等等， 对， 确实实事求是的讲，现在公立医院的医疗资源毕竟还是一个这个固定值， 嗯， 但是现在这个患者本身的需求，尤其在北京而言，我们可能是面向全国来进行医疗资源的提供，那因此来说，这个供需之间矛盾还依然存在， 嗯， 那因此来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呢，在选择一些正规的这个环境更优美虽然是价格上略有提高但是可承受的医院来进行更优质的医疗服务，我们觉得也是一种选择。 嗯， 就是这个分层级的诊疗可能以后应该也是一个趋势。 嗯 啊，总而言之吧，就是这个不听广告看疗效。 是的啊， 嗯， 就是一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在最官方的网站啊去查询医院的这些相关情况啊， 嗯， 是最保险的。好了，刚才我们尝试了一下继续和我们北京青少年艺术服务中心的特约点评专家张卢卢来连线，现在已经通过语音的方式连上了。卢卢你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主持人好，你能听到吗？ 嗯，能听到。接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本周有哪些值得推荐的话剧吧。 对，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很重磅的演出， 嗯， 也是我前一段时间刚刚看过的， 嗯， 它是红遍全球的美国百老汇原版音乐剧《长靴皇后》。这部作品呢，它是于2012年在芝加哥首演，2013年4月4日登陆百老汇之后，来到全国，全球与观众见面。它巡演之后受到了全球观众的热烈欢迎，他收获了托尼奖13项的提名，最终一举夺得了 最佳音乐剧、最佳词曲创作、最佳编舞在内的六项托尼大奖，先后在美国、澳大利亚、首尔、东京、德国、瑞典等地巡演，并于2016年制作成了韩文版和日文版，在两地火热上演，被外媒誉为年度最热门百老汇音乐剧。全球巡演的时候一票难求，热卖程度超越了很多经典。这部作品呢，它取材于真实发生的故事，讲述的是男主角查理，他是一家英国老字号鞋店的第四代传人，从父亲手上接过鞋厂之后，事业一直举步维艰。在经营着家族产业的时候，查理觉得一筹莫展，他偶遇了才华横溢的酒吧歌手变装皇后劳拉。Hello， 主持人。 嗯，能听到、 啊、听得到对吧？嗯，然后他找到了挽救工厂的希望，他联手这个变装皇后劳拉开始了制靴之路。这部音乐剧呢，它以轻快欢乐的音乐诠释着友谊和信念的力量，不仅有鼓舞人心的高密度正能量，还有撩拨人心的动听音乐，大家跟随着剧情或伤感或大笑。本土化的翻译让很多笑点不期而遇。剧中华丽耀眼的服饰将观众从一间小皮鞋作坊被带到了星光熠熠的米兰 T 台，各种闪亮亮的大放异彩的视觉效果绝对让人应接不暇。最值得期待的是剧中的热舞性感而优雅，这些穿着红靴的男人们不仅用高跟鞋拯救了鞋厂，更征服了全球的观众。长靴皇后首次亚洲巡演的最后一站就在咱们北京的天桥艺术中心，从今天到9月16日，一直演出到9月16日，绝对值得一看。 嗯， 今天就是给大家推布这部作品。 嗯， 好的，感谢卢璐带来的精彩连线，再见。 好，再见。 我觉得这次是真心推荐的。 嗯，就首先他自己一定是特别喜欢。 对啊，用了绝对两个字啊。这大家如果有时间去看一下，在天桥艺术中心啊，一直演出到9月16号。 嗯， 好了，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歌曲和片花以后回来继续我们的这个聊天啊。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是看病挂号背后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嗯， 欢迎大家通过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或者说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 心脏蹦蹦跳，为了杀你的花哨，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 每天都需要你的拥抱，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你对我多重要，我想你比我更知道，你就是我的女主角。 有时候我懒得像只猫，脾气不好 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活泼西北南，选手西海风，拿你568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上午9点，广州， 哦耶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Yes!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哈喽大家好，我是董涵。 你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放好，王明涛。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北京时间的9点01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 嗯，如果大家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来收听北京青年广播的早间服务咨询类节目青年说。 哎，同时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节目哈，有两种，有三种，现在我们有三种观看的渠道。 对对。 第一种呢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在左下角的视频直播这个小板块里面呢，就可以看到实时的画面。 嗯。 第二种呢是您可以搜索新浪一直播的活力982房间，可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嗯。 第三种呢是我们现在在北京时间呢也有这个直播的板块，大家可以打开北京时间呢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嗯，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看病挂号背后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我看到在直播间已经来了38000人了啊。嗯，这个还是一直没涨，说明大家没走。没走呢，对啊，大家可以把这些评论呢都积极的给我们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 嗯， 我们看到以后也会及时的和我们的两位嘉宾进行沟通。 没错，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 大兴区人民医院团委副书记朱冬梅，还有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财务与资产管理处的处长申毅，欢迎二位。 嗯，欢迎两位。啊，刚才这个朱冬梅介绍了一下自己的一册啊，现在我想问一下冬梅，您这个这一册在大兴刚刚说到了7月份的时候已经推行到了38%了啊，诊间预约的这个挂号在大兴医院实行以后效果怎么样呢？ 嗯。效果是这样的，就是根据2017年和2018年1至7月门急诊量来看呢，我们今年的那个按照是医改的这个政策的要求的话，我们这个人员的那个门急诊量确实也略有下降，但是呢日均门急诊量还是在将近6000人次左右。那诊间预约率呢也已经从去年的7月的 3.5% 跃升到了今年7月的 37.01%。 我们是通过人员的不断培训和信息系统的改造升级，就是越来越多的医师也是看到诊间预约的优势并参与其中。那么对于患者来说呢，不仅节约了时间和精力，更是一种就医理念的转变，让患者不用再为看病而来回奔波。同时呢，就是通过去年和今年上半年我们患者满意度调查的结果可知，去年患者对候诊时间的不满意率呢是2.7%，但是今年同期呢已经就是2.47%，就是下降了0.23%。 嗯， 那患者对我院的综合评价不满意率呢也是由去年的1.7%下降到了现在的0.9%。 嗯， 这些就都能从侧面反映出来患者对于我们不断优化那个就诊流程改善就医体验的是一种肯定。 嗯，没错啊，其实从17年我们北京市医改以后啊， 北京市属医院都在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啊。 嗯， 这个申毅处长其实深有体会啊。目前北京市属医院的改革大体效果怎么样啊？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些这个实际的数据或者案例？ 嗯，应该可以用两个词儿来概括吧。第一句话就是平稳有序，第二个是运行良好。 嗯， 也纠正主持人一个小错误啊。 嗯， 正式的这个医改是2017年，其实在12年开始啊，我们市属5家医院已经开始改革试点了 啊。 啊，我说这改革主要是医药分开，就老百姓咱们比较关心的药价下降，然后同时设立医师服务费这样改革。 嗯， 12年我们市属医院5家。进行试点之后呢，其实整个市属医院医管局系统呢还是非常重视这个2017年这次全面推开的。 嗯， 啊，这个全面推开是在北京市委市政府统一领导下，在全市所有的一级、二级、三级医院全面推开。应该说在我们系统内呢，首先两方面吧。第一个是在老百姓的宣传方面，因为以改革来说，最主要的是让老百姓能感受到改革的成果，所以我们在前期的宣传上做了大量工作。除此之外呢，等于是在医院内部的就诊流程还有这个相应的政策解读上，我们也是做了大量工作。 嗯， 有一组数据，我们全系统总共印制了宣传折页有52万份，宣传单有4万份，通过996个电视终端不间断的播放相关的医改政策， 嗯， 来保证医改政策深入到每名患者心中和医务人员心中。 嗯， 在上前面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呢，刚才我说到了整个从17年到现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吧，应该说整体运行还是平稳有序的。有几组数据可以来证明。首先第一个是这个患者就诊的结构得到了优化。大家都知道三级医院其实我们最主要的职能是诊治疑难杂症。 嗯， 因此来说我们判断这个三级医院的功能是否发挥的最合理是看普通门诊的服务量。从数据来看呢，从17年一年来我们普通门诊的服务量是下降了 7.8%，同时呢专家门诊的服务量是提高了2个百分点，从 53.7 提高到 55.4。 嗯， 那就意味着三级医院的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 嗯， 从患者角度来说呢，等于是单纯开药的患者的比例是在下降的。因为原来这个三级医院可能很多病人其实本身也只是做开药本身，现在我们把一些药的权限下放到社区或者是一二级医院，患者在家门口就能开到应该开的药。 嗯， 所以三级医院的功能也得到更好发挥。药占比，从三级医院药占比来看呢，整个药品收入是下降了16%。药占比呢，药占比就是整个药品收入占医疗收入的总占比是降到了30%以下。 嗯， 从这些数字呢可以看出三级医院的功能得到更好的回归，同时呢药品的使用更加有序。 嗯， 所以刚才我说整体是平稳有序，运行良好。 嗯，其实刚才申毅处长讲到了在12年的时候我们北京市就开始这个医药改革的试点了。我们这样，我们也准备了这样的一个视频。 嗯， 其实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医药改革试点以后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效果。 嗯， 我们 来 看 一下。 嗯， 近日北京市全面实行医药分开综合改革，那么在北京公立医院全部取消药品加成，北京的一些社区医疗机构则是直接取消药房，委托有资质的药企配发药，实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药品零库存，切断以药养医的利益链，百姓用药也可以直接配送到家。 在北京市石景山区广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西药房已全权交由药企来运营，医生开完处方由药企的执业药师来发药。 我们的窗口是由企业的药师服务人员进行发药配药，我们的药师人员呢进行了监管，开展了处方点评和药师监管。 北京市石景山区卫生计生委表示，这些药企都是拥有为基层卫生机构配送药品资质的大型企业，药价都是按照北京市药品阳光采购平台上的价格，市民依然是医保支付。另外，北京市石景山区卫生计生委还搭建了药品配送信息平台，医生开出电子处方会实时传送到合作药企，患者可以选择在药房取药，或者让药企专业人员将药品免费配送到家。试点这种做法避免了社区医疗机构对药品加价的可能性，同时将药品配送企业变成了社区的药品储备库，解决多年来社区药品供给能力不足的问题。目前北京市石景山区已有3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展开试点，今年年底前石景山区计划将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药房委托药企运营， 进一步推进医药分开。 希望在试点的基础上，在全市范围内逐步的推广，因为这里头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药企、配送、路线、仓库等等等，这些都是需要下一步解决的。 说实话，其实这个医药改革分开以后，对我老百姓来说其实挺好的，就是避免了那种就是开药药品有加成的这样的一种消费的方式啊。 对，还有 是 药养医这种现象。 是的，但是我也看到过一些相关的内容啊，我想和申毅处长其实也交流，就是其实在历史上可能由于我们这个中药这个世家的这个传统啊，比如说我要去找一个中医名师去看病的话，肯定他的配方就是我自己产的药，所以说可能有这样的一种历史连贯性造成了医药不分开，一开始有这样的这个情况产生，到现在医药分开以后，其实医生只收医师服务费来说的话，对于医生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解脱，就是好好看病 反而没有那么多 顾虑了， 对，没有其他的这个念头 啊。是的啊，接下来我们再聊一个另外的方向吧，就是互联网加在医改中都有哪些成功的运用。就未来其实对于青年朋友来说，更多的可能我在畅想以后，就你想想，连吃饭都懒得出去，都叫外卖了。 这医师上门是吗？ 对， 我们现在有护士上门， 医师上门， 医师也要上门。 我觉得医师上门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我觉得这成本太高了。 对，有可能是这种面对面的视频连线。 视频诊断， 对，然后就说说自己的情况。我是这样的一个畅想啊，我不知道申毅处长在你们那里啊有没有相关的规划，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想法呢？ 确实啊，就是我们一般说看病难看病贵，大家其实其中的问题我们总结为三长一短。就是这个挂号排队时间长，看病等候时间长，还有取药排队时间长，还有医生问诊时间短。这可能是我们老百姓感触比较深刻的几个痛点啊。在互联网方面，这个应该说整个互联网是无孔不入啊，在咱们整个医疗行业里边，我们也在不断探索互联网加在医疗系统的运用。比如刚才提到咱们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远程医疗啊，其实远程医疗来说呢，现在目前从北京市市属医院来说，我们在不断的探索。是，我想先说说远程医疗好处啊。除了咱们这个常规提到的，能够方便患者之外，除此还有一个就是，其实这个远程医疗本身是跟我们首都现在疏解非首都功能是相匹配的 啊。 因为这我们现在目前很多北京的大医院，它是面向全国的。像我们有一些医院，可能70%以上的患者都来自于全国各地。这个整个来说呢，我们市属医院有40%以上的患者都是非北京的患者。如果通过远程医疗把这些患者留在本地，其实对本身这个输液非手的功能也是有很大帮助的。本着这个原则， 就是今后看病的时候，就是我给协和医院视频连线一下。 对。就跟咱们今天一样啊，这个可以直接看见专家本人，同时呢，通过专家对你的病情的描述的判断和对你本身症状的直接的观看，其实可以做一个初步诊断。当然，我还强调只是初步的诊断。现在从整个效果来看呢，我们现在目前已经有我们市属医院总共有22家市属医院都是3级医院，我们现在有18家医院已经实现了远程医疗。从目前来看，我们主要是。从第一步做起，是针对咱们京津冀地区。京津冀地区我们现在有安贞、这个天坛、同仁、中医、回龙观、口腔等6家医院已经跟张家口的合作医院开通远程医疗。除此之外呢，我们朝阳区等8家医院呢还跟内蒙古的通辽地区也开通了远程医疗。通过这些不断的试点吧，我们想下一步随着这个远程医疗网络的这种拓展，应该说全国的这个联网医院会越来越多，也能方便到更多的患者。这是举这么一个例子，远程医疗例子。还有一点呢，也是回到刚才东梅书记提到的，其实我们现在作为市属医院来说，我们也在打造这个手机和网络的预约挂号平台。其实这个来说呢，刚才提到的这个挂号排队时间长、三长一短里边大家最痛点的一件事儿，我们现在目前应该说各个这个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呢都在做一些探索。我们提出一个口号，就是叫指尖上的智慧医院。我们现在等于从2016年开始吧，我们整个通过 互联网加的技术呢，搭建了一个金一通的预约挂号平台。那个各位听众观众如果兴趣的话，可以拿出手机在微信里搜索金一通，就可以直接关注我们这个预约挂号平台。通过这个挂号平台呢，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号，包括医院现场的自助机，还有诸多的医生工作站呢，进行这种现场的预约。一个公众号可以预约22家附属医院的所有医院的号。同时呢， 所有医院都涵盖 市属医院，咱们常规的市属医院，就是我们熟悉的同仁啊、友谊啊、积水滩啊等等这些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医院，都可以通过一个公众号进行挂号。除此之外呢，对这个，在现场的话，除了通过传统窗口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自助机进行挂号。除了挂号本身之外呢，其实缴费也是我们关注的功能。我们现在目前所有自助机的缴费已经全部上线了，原来我们只能窗口刷卡或者交现金，现在通过在医院的自助机已经全部可以实现实时缴费。 哎，实时缴费啊，这个聊到这儿的时候，其实也想和申毅处长探讨。实时缴费的时候也是用现金吗？还是 我们现在目前支持各种支付方式，首先是所有的银行卡。同时还可以使用微信和支付宝。 哇， 那太好了， 太好了。 对，同时呢，现金我们以前在自助机上还不推荐啊，因为现金本身在自助机的读取速度上有问题，反而会增加一些这个患者的排队时间。所以说这个下一步来说呢，其实自助机本身现在目前是一个渠道。我还接着介绍，就是目前有7家医院，包括我们天坛肿瘤医院等等，我们可以通过手机来进行缴费。就是您看完病，大夫开了单子以后，在你去就诊的途中，比如我这个专家看完病给你开了一个药，您需要去药房拿取药，在您从诊室到药房期间，您在手机上就可以直接缴费了。等你到药房的时候，所有工作已经做完，你就直接去了， 这个好方便，这个好方便。 我们现在7家医院已经在进行试点了。现在目前我们在自助机配备方面呢，每家医院大概是配备了30到50台自助机来提供挂号服务。原来我们各个市属医院大概窗口啊，就是这个大概是10到20个吧。通过这种自助机的拓展，其实相当于把挂号和诊这个缴费窗口拓展一倍。如果再加上咱们手机这个预约挂号和缴费的话，每个手机其实相当于原来我传统一个窗口的功能。那就意味着把我们整个通过互联网加的技术，把这个原有的有限的窗口拓展为无限的窗口。每个人手机都是一个窗口，这样的话现场这个排大队挂号现象就会大大缓解。原来大家人挤人在排队窗口啊，等着挂号或者缴费的情况，可能现在就在自助机前这个很自如的就完成了。或者在我去诊室期间找一个方便优雅的地方拿手机就完成了。所以这些方式我们也是在不断探索当中。当然我们现在也考虑到现在在这个互联网加的大形势下，毕竟患者的这个人群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像咱们青年说的听众观众肯定是比较习惯于手机的使用。我们毕竟还有一些老年人或者是行动不便的残疾人，他们可能不一定很习惯一种手机的这种使用。那因此来说，我们在每个医院的自助机旁边都配备了专职的志愿者和讲解员，可以帮助这些不太习惯于互联网加模式的患者呢，通过传统的方式来进行挂号，也可以教给他如何使用，他回家以后来进行尝试，以后可能就会了。我想通过这些探索，应该说整个互联网的这个运用在医院中是越来越广的。举这么两个简单的例子，我想随着互联网包括北京市 5G 技术的发展，以后在相应的视频，就是医疗视频和咱们的片子CT 核磁片子的传输上也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和飞跃。 哇，那就太好了。其实这个互联网加在医改中有哪些成功的运用，我也提两个小例子啊，就是我亲身经历的。就比如说咱们挂完号以后验血，曼宁肯定也经历过啊，验血，验完血以后呢，往往原来的时候医生就是说2个小时以后过来取结果，对吧？ 对。 然后大家可能就得在医院这个闲逛2个小时啊，一个医院说实话也没什么可逛的啊，就或者坐在这个地方闲等2个小时。那现在就是直接在手机上，就说那你就比如说你验完血以后回去吧，你就直接可以回家了，你在家里就可以， 对， 就是实时的就直接给你结果了啊，是个电子的化验单，这就很方便了，然后你就可以直接给医生看。 啊，这个是更方便很多。 对，以后那个刚才我提到了，如果是网络传输的技术越来发达的话，你手机上都可以看见自己的所有片子，你都不用打印出那些片子来了， 也不用提着， 不用提着。 经常我们在这个医院的周围可以看到，这个地铁周围有好多提着那个放片子的那个袋子，大大小小的。 对，各种什么医院 CT 啊，标配啊，以后可能就更方便了。 嗯， 那会不会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啊？就是像这个。某滴打车一样啊，这以后可以这个哦，我生病了，随时的去点啊，可能有附近的医生就可以过来给你看病， 嗯 啊，或者说你去附近的医院就可以看病。 应该说，这个现在目前在我们的一些社区在试点， 嗯 嗯，首先这个刚才提到的护士去上门服务，相对来说比医生上门服务可能更现实一些， 嗯， 主要是医生他的诊治除了面对面的交流之外， 嗯， 他还需要一些辅助检查， 嗯， 在家里边可能这些工作是完成不了的，啊，所以来说的呢， 你不能说在家里给你验个血吧， 对，我也不能扛着 CT 机去您家里，还需要一些辅助检查， 嗯， 在家里边可能这些工作是完成不了的，啊，所以来说的呢， 你不能说在家里给你验个血吧， 对，我也不能扛着 CT 机去您家里哈， 对， 对， 所以说等于是，但是社区来说呢，在一些健康保健和一些这个。疾病之后的随访方面， 嗯， 其实社区已经在探索通过手机的预约来提供上门服务这种模式。 嗯， 包括在一些长期卧床病人、老人的这种护理方面，我们在一些医院也在试点，通过这种护士上门来进行一种护理的服务。 嗯嗯，申毅其实在研究。医改方面其实也有自己的一个方向啊，你比如说互联网的这种移动支付的这种缴费方式，在医院现在推行的怎么样啊？ 刚才我提到了，我们现在移动支付这个随着互联网加的这种深入，我们在市属医院是在做移动支付的整体这种推广和试点吧。 嗯， 应该说整体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你比如说，咱们拿手机， 嗯， 看完病以后。从三楼看完病，本来要到一楼去拿药，可能在三楼到一楼电梯里直接就拿手机就把这些费用给缴了。 对，就不用在那儿排队了，因为我觉得每次排队，就是我以前在那个医院哈，在医院的时候，我去缴费的时候，就看到周围所有的人都跑过来跟我借钱，就是哎，你有现金吗？你借点现金吗？就是又得排队，然后又得跟周围的人借钱，关键是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借给每一个人， 是的， 所以他还得跑到旁边的银行去取钱什么，真的很不方便。 现在这个推行的情况怎么样，或者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好，我拿一组数据来说一说现在目前推行况。 好， 应该说我刚才我提到了，我们从2016年开始在市属医院就是做这种指尖上的智慧医院的探索。 嗯 啊，截止到2017年底呢，我们通过这个京医通的挂号平台，总共完成的挂号量是1629万人次。 嗯， 其中有41%的人次呢是通过微信来实现挂号的。 嗯， 59%的患者呢是通过自助机来进行挂号的。所以应该说，这个占到我们整个市属医院挂号量的60%以上。 哇， 嗯，所以说 可以 啊， 相当可以。 哎，对，这个是远远高于咱们全市的其他市属医院，其他三级医院的。 嗯， 应该说患者对这种方式的接受程度也是超出我们想象啊，大家还是接受程度很快的。嗯，这是整个数据来说，从这个下一步的计划来看呢，我们现在刚才我提到了，整个我们这个设计是两方面，第一个是方便患者，第二是有序就医。这两者之间平衡一直是在我们的思考的一个问题。 嗯， 移动支付本身它确实对患者本身的这个感受会更好。但是医疗它是一个叫有它循证医学的规律的一个模式。简单说吧，可能我通过缴费快了，但是其实在后面的相应的其他服务必须要跟上， 嗯， 我才真正把时间能节省出来，否则说节省出来的时间可能还只是浪费出来的时间。 嗯， 所以这块也是我们下一步在探索的一个模式。同时我们还比较关注的就是这种医疗的公平性。我们提出口号是不会因为挂号或者缴费方式的改变让任何一位患者挂不上号或者缴不上费。 嗯， 刚才我也提到了这个现在目前我们这个自助机的使用啊，预约挂号手机的使用啊，在这个对特殊患者、老年人和残疾人等等，是设计了专门的服务流程。把原来我们一些窗口里面的服务人员，我们现在是走出来啊，走出来以后呢，站到患者的身边啊，这个帮助患者 靠前服务和贴近服务，为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更有效的服务。除此之外呢，我们在现场还设置了一些手机预约的服务站，就是这个老这个不太习惯或者不太熟悉这种手机和自助机挂号的患者呢，可以拿着自己的手机到服务站来， 嗯， 那个医务人员和志愿者会帮助你操作， 嗯， 啊。教给你怎么使用，这样以后的话你就回家更方便了。 嗯， 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在通过京医通本身，我们设置是可以通过这个患者的子女或者亲属来绑定老人和儿童的实名信息。 这一点特别好。 对， 嗯，我就是通过这个给我爸妈挂号。 是吧， 对， 我姥姥姥爷就完全不会使用。 我爸现在还给我打电话让我给他挂号。 啊，这回我想我说完了以后，您父亲也学会了怎么挂号了， 差不多了啊。 对，通过这个呢，等于是老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孩子啊，包括这个自己的小孩，可以通过自己的家长啊，来这种绑定的挂号。一个人我们可以绑定五个人的身份信息， 嗯， 啊，他可以这个进行帮助的协助的预约挂号。我想这些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能满足不会因为方式的改变，让任何一位患者挂不上号或者缴不上费。 嗯 嗯，这肯定是我们一个趋势。缴费方面呢，我们其实也在本这个原则，就是怎么方便有序。嗯，除了刚才提到大家习惯于用手机啊和这种窗口和自助机去结算之外，还是有一些这个老人或者说是不太习惯于用银行卡结算的人，现在我们去超市，大家看见其实这个很多都实现手机支付，但其实那个真正排队的通过现金支付的柜台还是很多人在那排队， 嗯， 所以说这个是个习惯的过程。所以我们现在等于是在我们市属医院，我们设置了一个综合服务窗口，这个窗口呢可以在京医通卡本身里边提供预存服务，啊，您可以存进一定的金额，然后这个拿这张卡呢去这个导医那块呢帮助你，他会通过自助机帮助你通过这个卡里的预存金额进行挂号。还要说明一点，这张卡里预存的所有资金在我们市属院是通用的。 哦， 您在这里 就一张卡就可以。 对， 嗯， 就跟咱们的公交地铁的那个一卡通一样， 嗯， 啊，只要拿着一张卡可以坐任何一辆公交车和任何一辆地铁。办了京医通卡之后，我们只要预存一定的金额，在我们市属22家医院里边都可以实现缴费挂号啊。所以说在对这些不太习惯于通过银行卡或者手机支付的这些患者来说呢，也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实现享受互联网加对缴费的一些便捷吧。 嗯， 好的， 嗯， 我们进一小段片话，回来以后呢继续和我们的北京市医院管理 局 财务与资产管理处处长申毅和大兴区人民医院团委副书记朱冬梅一起来聊一聊看病挂号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事儿。 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不违章守交规，礼让斑马线是我应该做的。乘 客，终点站。 作为文明引导员，我每天引导大家自觉排队，咱得当好东道主。 北京人要有北京范儿，外出咱绿色出行，房前屋后咱打扫干净，家门口的盛会咱不能跌范儿。 首都文明办倡导广大市民朋友从身边小事做起，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助力添彩。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国博啊，西在南，选手西海峰，参与566万人民，中国精彩。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有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苦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新浪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说在微信公众号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找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了。嗯，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是看病挂号背后有哪些不知道的事儿。 没错 啊，让曼宁再分享几个他看病挂号背后那些事儿吧。 我其实看病挂号最多的就是我可能会就是排队的时间太长，一开始可能你看我都感冒成这样了，我都没有去医院，就说明我真的我不太喜欢去医院，就是我觉得太麻烦了，人太多了，太挤了，就各种各样的问题导致我就是属于那种硬扛型的。 这医院医生得多高兴啊。 但是我发现啊，每次去的时候都是因为沟通不畅，比如说我上次是要去换驾照，我换驾照的时候我应该是去百子湾那边的一个医院，我去了以后我说我要换驾照，所以我要做体检，然后他说看上面，我说啊上面是什么，然后上面写了一个说换驾照的体检只能下午1点到4点的时候来， 所以 可是我只请了半天假， 对，沟通不畅， 对，沟通很不畅，就我真的不知道你们的医院是怎么样规定的，而我也找不到你们这个比如说通知的渠道， 申议处长很紧张。啊对，其实那个我讲两个我深有感触的事儿吧。大概在12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实行蹲点日记，当时我去哪儿蹲点呢？去的是北京妇产医院。当时我真是觉得原来觉得这个当母亲很辛苦啊，生孩子嘛。其实我觉得妇产医院的医生们也真的很辛苦。不只是妇产医院， 帮助别人当母亲也很辛苦。 对，所有全科的医生，我觉得都很辛苦。我真的设身处地的，就在他旁边坐了整整一天。他的接待量啊，就是你想想，每一个这个病人来的时候都是非常心急的啊，急切的那个心态， 需要你的帮助。 对，他每一天的接待量啊，大概40-50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接待量啊，你在那里，你看着他重，第一要重复的说一些话，第二呢，你还要去仔细的去安抚病人的这个心态。其实我觉得医生挺不容易的， 对， 护士也挺不容易的，有的时候你可能你自己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讲，可能我是一个病人，你就必须给我看病。但如果真的站在医生和护士的角度来讲，他每一天接触那么多病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真的很辛苦。我有很多医生和护士的朋友，基本上每次聚会他都来不了。 对啊，我也是，我的有一个朋友，其实跟我关系特别好，属于发小一类的，他是在积水潭医院，我经常给他发微信，然后他都不回我。然后我就有一次就会生气，说我为什么给你发信息你老是不回我，他说我不是不想回你，我是真的没有时间，我真的没有时间去看手机。 对，真的很忙啊，这一点是要向我们的广大医护人员致敬啊。 对，非常感谢你们。 对啊，而且我听到这个，我看到这个我们大兴区人民医院团委副书记苏冬梅老师很开心， 频频点头。 好吧，让我们的冬梅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大兴区人民医院其实这段时间也在做一些 啊，关于医护方面的义诊方面的相关的活动，让冬梅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冬梅， 刚才在前面的节目中我们也提到了，我说我们医院的那个志愿者工作做得特别扎实，其实这些都源自于我们医院有一支青年医疗队，当时是响应党的16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号召，所以我们这个医疗队呢就是应运而生。我们这个医疗队呢是始建于2006年，在那个我们这个其实是大兴区域内的第一支医疗队，然后这些年呢随着志愿者工作的逐步开展，医疗队也吸收了更多的有志青年参与进来，我们的优质资源呢也不断下沉，义诊范围呢也逐步扩大到学校、派出所、然后驻军部队、养老院这些各行各业，送医上门，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那医疗队成立这12年间呢，我们的医务人员呢也是累计下乡义诊500余次，服务群众100余万人，走访了300多户的贫困家庭，开展健康大讲堂200余次，发放健康处方30余万份。就像刚才您那个主持人提到的，说我们医护人员确实都非常忙，所以开展这些义诊活动的时候，我们都是自发的运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就是下夜班的时间去参与到这一项活动中来。然后呢，同时我们医院呢不仅就是在我们的区域内开展义诊活动，同时每年呢也会向西藏、新疆、宁夏、湖北等地呢输送政治素质过硬然后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医务人员。就是我主要呢就是要把这个首都先进的医疗技术带给这个边疆人民，援助当地医疗建设。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医院一共输送了32名学科带头人和领军人才参与这个援疆援藏和对口支援的这些项目。这里边就是我们医院的妇产科高案例主任呢是2011年第一批应北京市卫计委的要求赴新疆参与援建的医务人员。他当时来到了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他到了以后呢，他发现当地医院的医疗设备简单，手术室落后，所以呢从布局到设施都不符合开展手术的要求。但是在当地院党委的大力支持下，高主任呢利用自己的学科优势积极参与手术室的改造，并接连成功开展了妇科手术，实现了该手术该医院手术零的突破，并且他这个开展的手术呢也被写进了这个团史。同时呢他也收集了相关的资料，制作幻灯片，加强对当地医务人员妇科领域理论技术操作方面的培训，通过师带徒教学查榜等途径建立人才梯队建设，提高当地的医疗水平，逐渐建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团队。通过这一年的援建呢，也是传递了首都人的大爱更为民族团结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我们那个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袁景林，他是我们医院的团委书记，也是我们这支青年医疗队的队长。2015年的时候，他参与了同心共筑中国心的这个义诊活动，来到了四川省的阿坝州。这是一个呢以藏族和羌族为主要人民的民族自治州，是一个缺医少药的贫困地区。在这里呢，他遇到了一个22岁的藏族姑娘额码头。她3岁的时候呢，因一场大病几乎丧失了全部的听力，因家里贫困呢，就一直没有进行治疗。这个医疗队来到他家以后呢，对他进行了身体检查和治疗，并且同时自发的为他捐款，希望他早日重获健康。那通过这件事呢，我们的袁景林书记也是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要资助当地贫困家庭的学生上学。袁书记有了这个想法以后，跟我们的那个广大团员们一说呢，可以说是一拍即合。在当地统战部的帮助下呢，有3名阿坝当地的贫困学子与我们的团委结成对子，由我们院团委每年自发的为他进行捐助。2016年呢，我也有幸参与到了同心共筑中国心义诊活动，是走进张家口市康保县的这么一次义诊。然后在那儿的入户的走访中呢，我们又遇到了一个小男孩，他呢是母亲于他幼年时就去世了，他父亲呢是半身不遂，丧失劳动能力，家里仅靠爷爷奶奶就是养几只羊艰难度日。看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院团委又当即决定资助这个小男孩上学，并且 且一直就坚持到了今天。就是在我们的感召下呢，这四个孩子呢都健康快乐的成长，也立志长大后成为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下乡义诊呢并不是就是单纯的是给服务于百姓，我们想也想借此做一些对社会有用的事情。 嗯，哎呀，听完以后特别的感动啊。其实我们一直说的是这个我们在医生的服务的角度来讲问题啊，其实在医生救死扶伤的角度来讲，每一名医生在自己的医护生涯当中啊，其实为我们很多的病人都做了很多大家看似觉得很普通的事情，但是却又很伟大的事情。 没错， 其实申毅处长在医管局主要是研究的是哪个方向啊？ 大家从我们处的名称就可以大概能猜出我主要感兴趣的方面。我们叫财务与资产管理处 啊，管钱的。 所以刚才说缴费的正是我们这个主攻方向之一啊。除此之外还包括医院的运营、资产运营方面的一些事儿。 大部分的时候是跟资产管理有关啊。除了这个以外，其实我看到在这个申毅处长的这个研究的里面还有一个包括好像推行了日间手术是吗？ 对，日间手术。日间手术也是 它和夜间有什么区别？ 对，这个 日是日，一日两日的日啊。 对对对。这个问题也是我们问我们最多的问题之一。我想说明一下，这个日间手术它不是跟夜间手术相对的，它是指周期上以日为计单位，而不是以周或者月，是这么个意思。 有点像门诊手术， 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它其实也是实现住院。它简单的说呢，就是通过一到两天之内的完成术前的检查、手术，包括术后的观察、恢复、出院这么一个流程。这个模式呢，其实我们也是从2015年开始吧，陆续开始推进这种模式，主要是针对一些有这个风险手术比较低，同时技术比较成熟的手术来进行推进和推广。我们当时之所以考虑从日间手术来入手呢，主要是这么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是从医院角度来说，刚才我提到了我们这个三级医院的整个资源还是非常的紧缺的，所以怎么能把有效的资源更好的利用这可能通过日间手术呢能解决一方面这方面的问题。除此之外，患者感受呢也是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个方面。大家现在目前常规做个手术，即使是做个阑尾炎手术可能一般原来的话可能也需要术前检查呀、住院呀，然后住两三天，手术完之后再在这个康复大概一周的时间吧，能够实现这个出院。应该说从患者的时间上包括这个流程上从包括对交叉感染的可能性上包括费用的这个花费上可能都有一些这个不太合理的或者可以优化的负担。所以 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我设身处地我在想我自己，我就想多住几天。 您 我就想赖着不走。 我们其实从医来说，我们是这个提供不同的服务。有些病房呢，我们可能是提供的是治疗类的服务。像您那种可能属于疗养和这种静养式的服务，可以在我们的体检部门或者这个特需部门 对，您挪到那个休养的地这个地儿去 功能分区， 功能分区。 对，应该现在日间手术实现这个实行以来吧，我们现在有几家医院我们现在是推广比较好的，比如说我们同仁医院。大家知道我们的青光眼手术白内障手术其实本身来说技术非常成熟，就非常成熟。我们现在在同仁医院这两个手术的这个日间手术其实看起来非常好。我们这个有每年有2万多病例，手术量40%左右就通过日间手术可以直接解决了， 就基本上当天做然后休息一下就可以回去， 对，第二天就可以回家了稍微观察一下， 这个，很方便，很好。 对对对对，患者负担上也很少 这个我有设身的体会而且去的就是， 你又有设身的体会。 对我家里有亲戚就做的这个就去的同仁医院，特别方便。 对， 这个真的要 被就解决了， 而不仅当时就解决了，而且同仁医院它很早很早就开始流行建档案，就建档就是有一个小数字当时可能是这个 你的 ID, 纸质的啊 ID 对 ID 号啊很早就流行了、 嗯、 现在也有那个 ID 号，就比如说我们家亲戚随时查一下 ID 号，你可以定期去复查，半年一次一年一次、 嗯嗯、 啊你复查完了以后，你从一开始做手术到你现在所有的复查的资料都在里面， 嗯， 挺全的啊。 其实同仁院不光是白内障和这个青光眼，它是有43个病种都可以实现这种手术， 嗯， 而且不光是同仁院，我们现在目前安贞医院、朝阳医院等等吧，我们市属有16家医院，然后在眼科、耳鼻喉科、泌尿外科、骨科、妇科、口腔科等等都可以实现肉眼手术服务、 嗯、朝阳医院也特别方便啊， 嗯 啊，你看我这看病看的次数挺多啊、嗯、朝阳医院 很有经验， 地下停车库是真的特别方便， 嗯， 开车一停然后直接就可以上电梯，很快很快、 嗯、 对对对，停车也是我们老大的问题，有机会的话我们专题做一次医院停车的节目， 对啊、 哎、 这前段时间我们还特派了记者去朝阳医院门口， 对 啊，这对吧， 打击黑停车场、 啊、这曼宁可以有发言权啊。嗯， 随着肉眼手术这块呢，也是从患者来说认可度比较高， 嗯， 从国家来说呢，我们这个政府部门对这种模式也认可度比较高。我们的友谊医院、同仁医院、朝阳医院、积水潭医院和世纪坛医院、宣武医院，现在目前已经成为国家卫计委和国家人保局的这个日间手术的试点单位。 嗯， 啊，应该说作为首都经验，下一步可能是在全国要进行推广。 嗯 嗯， 这是一个优势吧， 非常值得期待哦。 嗯，还有一个创新的模式叫做按症挂号啊。按症挂号和按病挂号有什么样的区别？ 嗯， 这个我也简单解释一下。这个原来大家去科室的，就去医院看病啊，更多是我科怎么设？ 嗯， 我 去看内科， 我来猜我去哪个科合适，是吧？ 对， 其实这个我们在通过京医通预约挂号平台，我们也发现啊，其实很多种退号啊，是发生在这个我挂错了。 嗯， 对。 这样，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嗯、 我就挂过一次啊。 嗯。 我有一回踢足球，把指甲这个大脚趾头的指甲盖给 伤着了， 给伤着了、 嗯、 啊。然后呢，这个我就去挂号啊。大夫说你这个吧，不是这个，我一开始挂号，我说我挂一个外科啊， 嗯， 我就挂了给退了、 嗯。 大夫说你这个得挂骨科，嗯 哦，挂，我也以为是要挂外科、啊，是要挂骨科， 是挂骨科， 嗯 啊。 对、你这个可能不光是大脚盖吧， 对，有可能是 伤到了， 对，有可能给掰着了啊，嗯，您说， 对，所以说等于是通过这个专病专诊专症门诊呢，其实是把原来通过科室的看病、啊、变成按感受的看病， 感受看病 啊、 嗯， 感受看病，一方面刚才我提到了，我们通过预约挂号发现有些是挂错号的， 嗯， 其实还有一种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我看啥病，因此我挂好几个号。其实对的医疗资源也是一种浪费， 嗯 啊，所以这种退号发生呢，可能跟这种情况都有关系， 嗯， 所以我们现在通过这个专病专症门诊呢，其实简单的说就是根据你的感受， 嗯， 然后呢医院我们进行内部的组合， 嗯， 来实现这种看病的更方便。举个例子， 嗯、 比如说头疼、眩晕、晕，我脑子有点晕。这个晕从表现来说，可能咱们老百姓觉得就是没休息好啊， 嗯， 或者是这个喝多了呀， 嗯， 其实它有很多种疾病都可能跟眩晕本身有关系，包括你的神经科的问题， 嗯， 包括可能是耳科里边的问题， 嗯， 骨科都有可能引起这种眩晕，所以说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宣武医院， 嗯， 他们专门设置了一个叫眩晕门诊，你只要感到晕，你可以直接去眩晕门诊进行挂号， 哦、哎。这个非常好，这个可以帮我的朋友解决问题了、 嗯、 前段时间我的朋友还在问、 嗯、 他说我最近老感觉我自己有发低烧的这种症状，而且就是会出汗，会有一点点头晕，但是都很轻微，他说我都不知道我挂什么号，所以他就一直没有去。 对，其实就是解决您说这种问题， 嗯、 他就是通过这种感受和症状来进行挂号，他现在等于是去我们宣武医院的眩晕门诊，那个宣武医院会帮他判断可能是哪方面的原因， 嗯， 然后再通过像冬梅说的那种叫诊间转诊一下， 转诊， 他就为你转到相应的科室，你进行下一步的诊疗， 嗯 嗯。 再举个例子，比如我们儿童医院，现在这个儿童医院的，比如说现在我们孩子营养比较好，可能有些孩子得了糖尿病， 嗯， 糖尿病本身他诊疗只是一方面，其实他这个除了常规的治疗之外，他对在护理包括后边的康复方面，对饮食健康等方面有一系列工作要做，像我们开设了儿童医院的儿童糖尿病的专病门诊， 把那个医疗护理还有康复都集为一体。 嗯， 啊，就是这种肥胖儿童啊或者糖尿病儿童在这里诊治呢，就可以直接得到一系列的诊治，这样能解决这个家长或者患者反复奔波不同科室，同时呢等于是自己要通过自己的判断把各科的这个叫就诊的建议呢串在一起， 嗯， 这种问题通过这种专病门诊都能够解决。 嗯， 啊，所以应该说现在目前这种专病门诊的发展还是非常好的。我们现在市属院已经推出了300多个， 嗯， 300多个专病门诊。还举例子，比如说还有一种问题，就刚才我提到的，像大家这个不知道挂哪个科，那个因此挂好多科的问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同仁医院。 嗯， 同仁医院大家知道它眼科是最好的。 嗯， 简单的一个眼球里边，其实在他们的内部来说分成可能若干科室。 嗯， 有的可能擅长看的是角膜。 嗯， 有的可能擅长看的是眼底。 嗯， 那因此来说，通过这一个眼科的，比如说我眼睛的红肿专诊门诊，我可能去看了以后，他自然会跟你分你是因为角膜的原因啊，或者是因为角膜这个眼底的原因啊，通过专病门诊呢把咱们老百姓的一些困惑在第一时间解决好。 嗯， 这个确实是对于老百姓来说应该是很大的一个福利了。 是的啊，因为你其实说实话你也不知道你看哪个科，真心的啊， 真的不太懂。 你就知道体内的要看内科，体外的要看外科。 对，而且我就是知道一些简单的划分，那我鼻炎那我就去耳鼻喉科了。 嗯， 但是像我刚才描述的，像我朋友的这种就是头晕，就是应该看看什么科呢？所以我觉得这个眩晕门诊啊，可以说真的是解决了很多人的问题。 嗯，好了，今天我们是粗略的大概聊了一下看病挂号背后那些不知道的事儿啊， 嗯， 都知道了吧？ 现在都知道了。 对，比如说啊，这可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手机上缴费了啊， 对， 甚至微信、支付宝也可以用了啊。 嗯， 包括我们现在包括有一些诊间预约啊， 嗯， 日间手术啊，按证挂号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成功的在我们的医院运用了啊， 嗯，实现了。 但是归根结底，我们还是要致敬我们的医护人员， 对 啊，辛苦大家了啊。没事儿，我们也不去麻烦大家。 祝各位健康。 对，祝各位健康啊！没事儿，我们也不想见到这个我们的朱冬梅老师，啊， 不给大家添麻烦了。 对，不给大家添麻烦啊！好吧，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也希望回头我们可以做一些更细入的专题啊， 嗯， 比如说这个挂号就单聊挂号啊，比如说看病我们单聊看病，这个手术单聊手术啊，甚至这个医院外的停车场我们也都可以单聊一期啊， 哎， 欢迎申毅处长可以多来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广大青年交流啊。 嗯， 好 啊，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直播间46000人啊， 嗯， 每个人都这个给我们留言，留的基本上都是挂号挂哪个医院的，就去这个网站叫做京医通 APP 啊， 京医通 APP 啊，京医通 APP 啊， 嗯， 这个进去以后就可以查到了。 嗯， 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我是主持人张悦， 我是主持人曼宁， 嗯，这 是大兴区人民医院朱冬梅， 嗯。 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财务资产处申毅， 嗯，我们再见啊！ 拜拜， 希望大家关注我们下面的节目《活力 Music》，明天见。 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浪花里舞蹈；海草，海草，海草，海草，管它海浪惊涛，我有我乐逍遥。人海呀。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跳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喝一点真就足够了。喝过最烈的酒，也跑到过最高傲的牛，自信的像个浪子，也认真的像个傻子，我走过的黑暗与孤独，受过的背叛和无助，依然参不透心魔，只学会率性而活。你我都是这茫茫人海中，好笑不起眼的那一颗草，谁说笑人物不可以做英雄。你我